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陆微博千奇百怪，唯有围住个盘话过你知。 知啦，最后一集嘅围住个盘啊嘛，系先咧。咁啊，应理论上就最后一集啦，唔系实际上都系最后一集咁样吓。咁啊，两个再两个，过多两个礼拜到啦，应该系或者三个礼拜，唔知啦。咁啊，就冷血时报应该会出街噶啦。咁啊，而家睇下狄总啊，阿同阿冯总佢点安排啦。咁应该都系睇翻星期四，咁啊 ，Vegas 先收费嗰边咧，睇翻星期四嗰度出街。而 for free 咧，咁就系星期二嘅。咁亦都同我哋圍住個盤而家係冇分別嘅，講真。咁啊，當然啦，會就一就佢哋啦，應該我係諗住等佢哋個節目出咗先，即係佢哋嗰邊出咗先。咁如果佢哋，你知阿的嗰啲咧做嘢咧嚇，即係諗住星期四出嗰啲咧，佢星期八先出噶嘛，係咪先咧？咁樣我冇講啊。咁因為我所真係真真正正俾阿的知道咗，我哋做個節目。是可以有多少人收聽的、因為阿的呢就不會，阿的其實可以問得到我自己在 Zenman.off 的這個網址那裡呢，那個收聽率下載率阿的是知道，但阿的呢就很乖的，他永遠都不會走去問過雙巴持有人的、樣我當然知道。總之我可以透露一點點，圍住個撥在 Vega 和在我們戰艦 Zenman.off 兩個加埋呢是拍，应该点讲呢？应该拍得住网点， 咁犀利， 好犀利噶！话俾你听，喺阿的嗰度少啲人听噶咋？因为点解变咗我哋嗰度多阿的嗰人听咧？因为点解咧？因为我星期二凌晨就已经出街啦、我就早过阿的十几个钟头啊！咁啲人習慣咗就會去我嗰度聽啊，咁呢我就會可能會將來就會轉一轉啦，咁等阿的出咗先，等嚟習慣喺嗰邊聽先，因為就知道嗰個正宗個 download 情況呢，咁我哋就方便話聽嗱阿的交到差俾你啊，我都可以即係俾一個高收聽嘅節目俾你，唔係高收聽，好收聽嘅節目俾你㗎，咁樣咁啦，好啦，話明最後一集嘛，咁即係你知唔知我邊度人啊？阿陸 女佛山嘛， 系啦，咁啊，而家我就讲一个师兄啦、叫佛山大炮，即系佛山大炮劲到系咩嘢咧？佢系一人唔知系同佛山人都系淫贼啲，我就唔好明， 咁咧佢咧就点算啊？黄飞鸿点算啊？ 咁系，咁啊霍元甲点算啊？霍元甲唔系哦，叶问点算咧？系先啊？咁样我唔清楚啦。咁我以阿佛山大炮呢位师兄嘅一个故事咯，我嚟讲下，作为呢个围住个盘最后一集。表扬下自己亦都表扬下。 呢單嘢舊文嚟㗎啦，其實。 呢個舊文㗎啦，好耐。其實一路以來呢，我就諗住呢圍住個盤呢，最後一集就一定講一定係講佢㗎啦。所以一早我已經知道係點樣講㗎啦。喂，等 鋪埋晒。 等今日因為最後一集啊嘛，表揚佢之餘亦都表揚下自己㗎嘛，或者係呢。即係可以諗下我係為咗網友做咗幾多嘢。我係幾危險，阿碌又係，哥哥又係。或者即係我哋係我成日都幾多隻尊重嘅網友嚟㗎。佛山大炮咩事呢？咁佢係一個佛山嘅戰艦啦、應該佛山刁民牛啦，我前度可以叫做 你師兄啦、 呢個係師兄未知，OK， 呢個係師兄未知，我師兄啦，咁佢呢就將佢呢喺佛山嫖嘅過程呢就寫波，咁最後俾人拉到草 ，OK， 真係呢，即係點解俾人拉呢？即係因為呢嗰個事源啦，佢就將 華夫人悔道啦， 將佢就將一啲佢去嫖啊，玩援交啦，哇，咁似啲男俱樂部， 啱嚟㗎啫， 桑拿啦，好多種嘢呢，即係佢有乜嘢都試㗎，就係佢有乜嘢試夜總會，唔知夜總會我就唔知有冇啦，咁呢就佢乜嘢都要試嘅，試完之後呢，跟住就佢就寫份報告，佢仲比我好呢就影咗相， 哦，影埋 相，咁同即系，但系啲相唔算系色情嘅，即系同一个女仔， 正正经经影相 嘅啫，咁样就话，咁我搞呢个啊，咁样吓，咁啊试完咧就 其实详情你可以其实去唔使听我节目嘅上去百度说说啦，可以搵到 啊，搵到啦，嗰啲原文应该出翻晒嚟。 系，我因为会讲嗰少少原文几真系几好笑嘅。但之前咧我就讲下佢点样衰先啦，话先你听。本来咧佢又喺度一路写，咁咧写一个 blog， 一个写一个 blog， 咁个 blog 好啦，好多流量， 梗系啦， 系啦，系先喺深喺大陆，话先你听，写呢啲咁嘅 香港嘅钱咧，咁多流量， 系咯，即系我嗰啲，你知唔知咧？我哋喺广州同埋深圳。佛山啊，我都占我 download rate 三分之一嘅，话俾你听。 咁少啊，谂住多啲。 唔系，即系海外占三分一咯。连埋加拿大啊，澳洲嗰啲我占三分一度啦。我都两鸡几三鸡啊，话俾你听啊，净系占咩啦，话俾你听，我都唔系流啊。 你讲听众啊，唔系讲人工啊，啲 系真人工系咁好啊。咁啊，事缘咧，佢有日咧就系喺一间非法嘅网吧里边，就 非法网吧，即系唔使登记嘅， 系啦，唔使登记。唔使登记嘅，就申请咗个 blog， 跟住咧就以佛山大炮为名，就写咗佢一连串好多个嫖妓嘅嫖妓嘅赛后报告 ，OK， 咁咧佢因为咧太多人去 download 啊，同埋去浏览啊，咁啊引起警方嘅注意 ，OK， 网上警察 系网上警察，哇真系好卵惊，越讲越卵惊，屌你咯，咁啊喺网上嘅注意，咁跟住咧，因为佢喺非法网吧嗰度申请 account 啊嘛，咁咪冇资料啦，但佢衰好衰唔衰就喺公司嘅休息室嗰度咧，个公司 就去上， 大家上网去将啲错误报告填出嚟，咁当然啦，好多网友都系啦，不过你喺香港啫，你高登啊，十一十一你都系贴啲错误报告，你都系喺你公司嘅啫，咁佢都同你哋一樣，同啲網友一樣， 放工大鬼嘢玩咁啊，邊得閒寫報告啊？ 唔係佢喺工作 喺工作期間寫報告嘅啫嘛，大佬 寫一寫一登入咧，跟住又差到佢拉佢老母屌閪，一拉咁就話佢呢個涉嫌不喺香港我講個講法咧因為大陸嗰個法我唔好記得，香港講法就係涉嫌不雅嘅淫褻同埋及不雅條例啦，咁就拉撚咗佢。错咗行政拘留15日。好啦，咁跟住咁我就觉得有冇搞错啊？啊，点解你同佢冇人咁拉啊？佛山大伯唔拉我 嘅，唔系嗱，有个分别嘅，我觉得点解咧？即系睇翻佢嗰个日记啦，佢有一段仔登咗出嚟啦。佢写住场所名称：君悦炮场，体验时间2010-09-04，跟住地址狮山木苑，跟住服务一条龙，价钱3100。技师评分100，特色服务，哈哈。 我都问你问咩问题？嗱，特色服务，哈哈，系咩意思咧？ 有乜问题咧？佢唔系讲话军 X 炮场或者 X 月炮场咯。 佢讲得太明显啦。 系啦，即系佢讲一个，喂，呢件系事实嚟噶。你嗰啲咧，你可以当古仔听啊嘛。 O K， 你我去金 X 打 BQ 或者 X 逼打 BQ， 嗰啲系古仔嚟嘅啫嘛。但系佢系讲到明，喂，我有呢个地方，有呢个地方，有呢个技师，有呢个价钱，讲晒俾你听。 佢讲我讲法好过瘾噶嘛。佢特色服务系哈哈，咁系乜嘢嚟先？ 咁真系好特色啦，你自己去试下啦。 嗰啲嗱，我有讲过其中一段嘅日记啦。其实佢写当写网志，我写日记啦。佢系哈哈，他很主动，也很激情，根本就不细说，真的好爽。整个过程比广州亚运会还精彩，死得啦！点啲黐线， 而家喺度瞓觉玩亚运会，你真系攞嚟贱喎！真系 有点被强先的感觉，强先其实佢真系可能写错强，应该系强加啦。就前后两炮，两次圆满完事。完成党的扶贫任务，我你死唔死？你怕死唔死？ 抽水抽到咁现实俾人， 全程只花300大洋，值，哈哈！现在想想都回味无穷，看来今晚做梦都会笑。场所名称：醉仙楼。体验时间：2010年10月19日，啱啱国庆冇耐，几捻大镬。场所地址写清楚了，狮山的狮笔，可能狮山的狮，唔知咩嚟噶啦，所以我佛山人，我唔好食啦。我有啲嘢，呢句写啲嘢好唔明嘅，服务项目 吃肉 ，服务价格200，佢又话300嘅，我唔清楚。技师评分200，特色服务200。喂，咁几多？我有个问题喺度，喂，你几多分嚟？点满分？ 啊，即系二百分系代表乜嘢咧？二百分系满分啊， 二百价钱嚟噶啦， 唔系特色服务系二百，系分数啊，服务价格就二百，特色服务又系二百，如果加埋六百，佢又唔会啦，系咪先？吓，咁佢又仲有一啲日记咧，就嗱你都见到有啲佢啲相啊，呢条友咧即系 话资质咩知识？一般 咯，知识一般啊，话声咧，佢拣嗰啲女咧，知识都系一般啊，话声咧，吓咁啊，其貌真系不扬啊，话声咧，即系某程度真系冇办法啦。但系呢位师兄咧，就真系做咗一啲喺大陆咧，就冇啲人唔敢做或者少人做嘅嘢啦，话声咧，吓咁即系某程度佢系为咗呢个战男界啦，佢系有付出嘅，吓即系咧，我就成日咁样讲啦，即系。表，因为我成日记得阿马永成咧，咁喺漫画度表扬佢自己咪噶，吓咁啊佢嗰个咩赤剑嗰度咧，咁我都表扬我自己啊，原来可以自己表扬自己啊而家，阿马永成咁做我就咁做啦，系先啦，嗱喂，即系我谂啊，你，我见哥哥，差唔多啫，系咪先？即系某程度我哋都有付出嘅。即系我哋都会可能生活得几危险嘅地方里边，即系可能今日阿 Lucky 倾咗倾两句，唔好话啦，我讲完之后一上传，差佬就上嚟噶啦， 系哦， 系咪先？喂，咁某程度即系我哋系真系真真正正为咗网友系做咗一啲嘢嘅，而网友真系有时唔捻体谅嘅， 仲要屌，仲要屌， 屌捻我见哥哥唔捻柒做，话声你听，你阿碌你算好啊，你咁系得一个嘅咋，话声你一个，哎呀，阿碌唔好啊，阿碌唔玩啫，屌咁样，都冇嘢好讲咁样，真系有，我俾翻你睇啊，喂，真系有啲咁，喂，大佬，我成日讲话，可唔可以佢可唔可以换人啊？啊，见哥哥又唔得。阿的又唔得，阿碌又唔得，可唔可以换人？我冇坦白同佢讲话，大佬你听我嘅啫，你主要都系听我嘅啫，话即系咧呢个唔系冷血时报，冷血时报就唔系一定系听我，你可能听埋耀尊，你听埋阿碌，听埋个废文阿的，系咪先？或者听埋我新，我可能会做啲新嘅主持出嚟，你要听佢。如果你围住个钵又好，即系听拉战男都好。都系听我啫，咁我你点解要咁多要求咧？你下下要求真系会令到我哋喂真系无所适从啊！喂，有时我就揾唔到主持好大镬，系咪先？即系 唔系咁我嘅态度咪即系唔捻啱听咪冇啦？ 唔系啊，好简单，你会令到 我捻你咯，所以 你可能会令到你冇心机做啊。吓， 觉得 唔系你唔会，你首先有个会啦，已经系咪先？我而家死翳难翳，又要请食饭，又要咩嘢？喂，嗰啲钱应该你嗰啲网友俾翻我话先听。请我又翳又西，因为而家见哥哥先肯话做翻个食你唔死，点解仲要以后咧同喺佢屋企录？几捻大捻落啊！你话屌，佢拒绝报心啊！大佬真系好捻远啊！话声咧， 你辛苦啫， 你唔辛苦，你都唔系做喺度，系咪先？喂，大佬真系搞到咁嘅话，无谓啊！即系某程度，每一个主持都有佢嘅付出。但如果你又一唔啱听，哦，诶，再换人啦。当然，我系明嘅。 唔系你换节目先啦，不如你唔啱听个节目，你换翻个节目佢咯。即系你唔好要求节目换人啦，大佬。 即系我系明白，你又觉得可能阿碌你讲个风格唔啱我，阿健哥讲个风格唔啱我，喂，风格嚟嘅啫， 系啊。 我喺北上频道做一个节目，我嘅风格亦都有俾网友批评啦。 蔡志深都好唔中意你做节目个风格噶啦。 有咩？ 蔡志深， 蔡志深啦， 梗系啦， 系 先？咁梗有人唔满意啦，大佬。 咁系咪即系换咗我留翻阿健哥哥同埋阿碌两个做啊？我加埋阿的啊，都死得啦。有时唔系咁嘅，即系唔好话俾机会主持。OK， 我成日觉得话系应该。可以大家包容啲，唔好似而家香港咁分裂。 俾机会你自己啊，应该话俾机会你自己去接受一下，听一下人哋唔同嘅角度。 系啦，即系首先我哋因为好好啊，你唔啱听你真咪捻听咯，系咪先？但系讲真，我又觉得即系佢成日都闹你哋啊，唔系闹我啊，话即系咧，咁我又唔会屌柒梗系咪捻听啊咁样，因为佢都听紧我啊嘛。即系有时我觉得你真系要体谅下啲主持，喂，可能即系录下音。大陆就俾人拉捻咗啦，喂，可能唯有咁嘅节目就俾人拉捻咗噶啦，吓你知啦，好似围住个钵有时都尖锐少少噶嘛，因为我讲佛论个，系嘛，我讲个邪教噶嘛，话俾你听， 拆边啊， 我拆晒边噶嘛，喂，随时你讲完呢啲，阿陆就十五日噶啦，阿伟五嗰啲唔系十五日啊，嗰啲可能个个神啊，话俾你听，喂， 嗰啲神全 系咯，全部都有机会付出同埋有危险，而网友唔体谅，咁其实咁样喺做一个节目嚟讲唔健康，其实亦都唔好咯。系咪先？咁啊，当然啦，唉，最后一集 咁啊，俾我化流数啫，系咪先？吓，最紧要咧，当然啦，而家呢个讲翻个主题啦，佛山大炮就接埋咗啦，佢都已经悔过书啦，佢有份悔过书喺个网上边嘅，我冇睇啊，因为都唔都违心嘅， 违心者， 违心者一路快捻字睇，吓，总之都系嗰啲，哎呀，我都系唔知乜捻嘢，总之咁上下啦，哎呀，吓得我攞红 胶，错啦，搞， 知道错啦， 做咗，而家冒犯咗， 我喺党嘅领导底下咧，咁我要洗心革面啊，重新做人啊，咁我都唔好理佢啦，吓，即系某程度咁样有一个佛山大炮，我觉得将来有好多佛山大炮。 依家都有好多个，不过你唔知。 但系我会觉得点样俾一啲咁嘅师兄师弟咧，有时某程度有啲嘢小心啲咯，即系尤其喺国内咯，吓，即系我最简单嘅啦，我 upload 节目、更新节目咧，我全部喺香港做嘅。 嗯 ，OK， 甚至乎喺度上个 file 我都喺香港做嘅，我唔会喺通常唔会喺度上，或者可能都系 email 咁，我唔会上一个节目。 唔系你喺呢度开咗个 VPN 咪冇事， 会好啲咯吓。但系咧你要睇你谂，有啲网友谂下，喂，我哋真系有付出嘅 ，OK，作为最后一集嘅围住个拨嘅心底话啦，你都多谢咁多 季以嚟， 咁多来啦，咁多季以嚟啦，啱一年啦，仲有超过一年啦，52集啊，咁啊，当然有精彩有唔精彩啦， 有52集过嚟， 啱啱52集，200集 ，OK， 自己 download 翻嚟烧翻， 咁啊听翻啦，亦都真系多谢网友咁多年支持啦，咁多支持啦，咁啊成就到阿碌啦、健哥哥呢啲冇名不经传嘅人，而家多啲人识啦，系嘛，真多啲人识啊， 人怕出名啊， 系啊，咁当然啦，你阿妈又唔中意啦 ，OK， 系爆咗啲家事出嚟添 ，OK， 系唔讲啦，咁啊都系，眼湿。食你唔死啊！ 食你唔死！ 寻找好味 系最后一集嘅围住个钵，但系唔系最后一集嘅食你唔死，即系奇怪啦！食你唔死咧，就将来会喺呢个冷血时报嗰度咧，就变成佢一个环节啦。咁当然啦，净系咧食你唔死咧就咁做咧，其实唔得嘅，因为点解咧食得唔够我哋，即系有时咧一个礼拜讲一集一间铺头咧，我唔系个个礼拜都去同一间铺头，即系去啲新嘅铺头食噶嘛。咁样我哋会揾另外一个环节咧，同食你唔死串联嘅。咁样嗰个环节系咩咧？到时先知啦。 都系讲唔系讲食噶啦， 唔系讲食噶啦。 O、okay, K 啊，咁啊讲话可能讲下人生哲理啊， 癫痫回望啊， 可能系癫痫噶啦，可能真系。咁我就未清楚嘅，啊、 okay, ， 到时先算啦。咁样即系都但某程度呢一集都叫不围住个最后嘅一集嘅 食你唔死啊！ 咁我可以未讲食咩嘅时候之前咧，就讲下呢、這个我对呢个环节点睇啊？ 嗯， 即系其实好多谢啲网友咧，即系成日俾啲新嘅地方我去食噶， 吓、 就包括马永成先生 ，OK 吓，但系咧佢讲嗰度咧，我哋惊啊，惊咩？惊贵啊！嗰次咪我谂住同你一齐去，跟住会唔会好贵噶咁样？咁啊，所以最后都冇去嘅，咁啊，即系听，咁啊唔怕嘅，咁啊我阿马 Sir， 你讲得咧，我都会去嘅，咁啊下次睇下，或者中六合彩啊， 咪搵埋佢请咪得 咯。唔好啦，咪佢请佢个风云盛宴咧，已经非常开心噶啦，我已经咁样冇话要啲即系譬如话搵边个话黐啦，无谓啦，系咪先？亦都好多谢啲网友咧，即系睇住个食。食你唔死去试嘅， 好似够胆去试 系啦，好似阿仁哥啦，即系我哋成日嗌风老总啊嘛，系咪先？佢成日咧都认为咧，我哋嘅食你唔死咧唔够辣嘅，即系唔系佢唔够辣，系佢老婆觉得唔够辣。喂，大佬，你个老婆好食得辣嘅，或者咧，即系我 应该要整翻集辣你唔死先得。 即系你放心，我其实我已经介绍咗湖南妈妈俾 湖南妈妈，佢都顶得住。 唔系，佢未去过啊。咁我介绍啦，嗱，我上次介绍个海底捞。啊咁佢去咗试，佢话唔够辣，佢太太话咁样，咁我就同佢讲话，得啊，试湖南妈妈啦，如果下次你唔去嘅话，你喺深圳，我同你去啦，我一齐，因为辣你唔死啊，或者听咁样，咁啊，仲有好多网友就会好似我哋嘅珍姐猪肚鸡啦，唔知又执咗啦，好搵唔翻嗰档嘢咯， 搵唔翻咩？ 系唔知啊，咁好食搵唔翻嘅喎，我唔知啦，我可能我唔识路啦， 你唔识路， 唔识路啫，咁样有啲网友系介绍啦，咁样，当然有啲就好奇怪嘅，我想去食嘅，啲网友又识嗰档嘢嘅喎，好似文间阿江啦，即系好食嘅地方，大家知嘅其实，咁我希望将来咧嘅赖时报嘅食你唔死咧，啲网友都系一样啦， 提供 一 啲支持啦， 但系都要当然去睇啦。俾个食评啦，系咪先？咁同埋可以俾啲或者俾啲资料我哋， 等我哋试下啦咁样。 嗯。 啊，咁样就有，我哋咪做咗有几集牛头角篇嘅，系咪先？ 系啊， 就系喺牛头角啊、湾仔咁样。吓，咁样，喂，原来咧，我个 CEO 啊，都我公司个老细，即系个 CEO 啦，唔系老细啦。咁样都去我哋嗰间食诶猪杂嗰度食噶。 哦， 佢帮衬咗十几年噶，即系我一讲咧话啊，你个节目咧，我听过一集，咁巧系讲佢，我又去食咗啊，我又重新去食一次啊。以前咧我都系连诶间唔中去，咁啊你讲完之后我调起佢，跟又去啊，喂水准都系保持得到噶咁样，即系咁我觉得有时呢个食你唔死只，其实某程度都系真系做得过。即係可以令到一啲咧，啲人咧係 即係諗翻以前， 係諗翻以前啊，同埋或者係即係佢哋啱食噶啦咁樣， 都有少少本土特色 嘅，有啲本土特色嘅。我覺得我呢個食你唔死啊！我真係覺得係我係諗得唔錯啊！我覺得我諗啲精，我諗啲環節係諗得唔錯啊！咁當然啦，咁咧有時出去食咧，我最重要係咩咧？即係食乾淨衛生啦，係咪先？健康啲啦，咁係咪先？ 睇到乾淨， 睇到乾淨衛生啦，睇到健康啲啦，即係有乜嘢？嗱，我咁啊，香港人好中意打邊爐。 嗯， 啊，我成日講，咁我哋以前啊講一間類似噶啦，就揾粥底打邊爐啦。呢次我又講多一間，因為點解咧？攞嚟做食你唔圍住嗰部即食你唔死嘅最後一集咧，咁我就希望都食得健康嘅，其實嚇。咁、除咗我哋食嗰啲海嗰啲椰子雞之外咧，我粥底打邊爐最健康 嘅，都算噶啦。 因為我諗唔到佢係會唔會諗唔到佢會唔會令你熱氣。理论上会唔会令你热气一粥嚟嘅啫嘛，系咪先？如果你譬如你唔会话食碗鸡粥，你就会热气噶，系咪先？咁打边炉都，我谂用粥底打边炉就唔会热气嘅。我呢个系我自己嘅觉得啦。咁呢次我介绍一间啦，就叫大良无米粥啊。咁睇先，我等我睇下地址边度，你有冇喺度啊？ 等等啊。 O、okay、K。 地址咧系呢个罗湖区嘉宾路4025号城市天地广场内二楼。 系啦，咁啊，讲咗啲价钱先，其实唔平啊。我哋嗰次三条好食咧， 都食得高价啲啦， 都差唔多五嚿水埋单噶，400几蚊埋单。咁人均消费我讲100几蚊啦，咁我写7蚊嘅。咁当然你唔食我哋嗌嗰啲嘢咧，咁啊可能好啲嘅，因为我哋有鸡啊，有虾啊，有蚬啊， 系啊，咁有蚬贵啲啦， 蚬得贵啲嘅。即系点样讲呢啲咁嘅粥底大边炉咧？即係我成日覺得佢係啲好新鮮嘅嘢嘅，通常係唔知點解佢因為好似佢做得呢啲叫做其實養生菜啦，喺我嚟講啊，健康菜啦，佢哋唔會俾一啲唔健康嘅嘢俾你食嘅，即係起碼嗰樣嘢會高級少少啊，會新鮮啲啊，咁嘅。咁其實每一樣咧，依次食嘅每一樣嘢咧，都覺得唔錯嘅。首先我推介一樣嘢啦，咁豬腰啊， 魚腰睇落去唔錯嘅，真係。 喂，即係睇顏色。你可以上翻个围住个拨个食你唔死嗰个讨论区，你见到喂喺呢个颜色鲜红鲜艳红色，完全觉得系好新鲜嘅，话声咧。咁当然啦，又又好衰咁啊，猪润梗系猪润味啦。咁啊，猪润味当然我唔会饮到猪润，猪润有甜味嘅，佢起码系甜味咁。其实我觉得呢个猪润做得唔错嘅，即系而且有一样好啦，又系猪人帮你煮埋啦。当然啦，嗰次咧嗰专人咧。就唔知係咪心情唔好定咩啦，早咗都煮得比較老嘅、但唔緊要啦，咁我其實食佢鮮味又新鮮嘅。咁另外一樣嘅嘢就 OK 啦，咁就係先嗰個大蜆係咪，其實呢個係咩嚟嘅？ 呢個係蜆啦。 嘩呢、個蜆都好大隻㗎。 但係佢又係正話嗰句啦，佢好似即係煮老少少啦，曬咗啦喎。 咁係啊，咁但係咧食落去都係甜啦，都食到鮮甜啦咁樣。 後屘我哋都叫佢唔使煮喎。 係啦，係後屘我哋自己搞掂， 因為我哋都想食生啲。 係啦，啊咁樣，咁啊仲有牛肉啦。 嗯， 佢啲牛肉之外啲嗱， 佢嗰個雪花牛肉。其实就 OK 嘅，不过我就加紧牛就 OK 少食， 因为话听咧，佢类似我哋食开嗰啲安格斯牛， 系啊系啊， 佢系咪安格斯牛我唔知，佢冇标明啦，但我睇过嗰种纹理咧系好似安格斯牛，喂大佬，安格斯牛喺深圳食得。喺深圳食唔平噶，或者你听，或者 呢碟嘢都好似唔平嘅，我记得 呢碟嘢都唔平，得个几块，得个几块， 系啊， 嗱你谂住喺度食饱咧，咁你啊，冇两嚿水你唔好走啦，一条友话声， 食饱落麦当劳算， 食饱麦当即麦当劳算啦。咁我哋有时就仲有啲乜嘢可以推介下咧？ 个鸡就老咗啦， 鸡老咗啦，咁样其实鸡就 虾就基围虾一般嘢啦， 一般嘢啦。咁我哋另外就嗌咗一个唔系打边炉嘅，嗰啲好似腩仔啊，好似梅扣肉咁样嘅嘢㗎。 啲烧火腩肉咯。 诶、欸，嗰、那个好得、 啊。O K 啊，好香口呢、這个。嗱、啊，嗰、那个呢个反而即系唔咁唔健康嘅、啊，反而真系。 反而唔系打边炉嘅嘢咧，有一个，因为反而几好食啊，真系几个人。即系你我哋上集啊讲咗，上两集好似讲咗食鱼啦，吓咁啊咁啊呢度嘅鱼又我哋冇食啊，好似你同你食咗啦，但系有个鱼滑啊嘛。 吓、啊、鱼滑。 诶、欸，嗰、那个鱼滑又系唔错 嘅。O K 嘅， 啊，起码。喺即系点样讲咧？希望我食到啦， 有得玩有得食， 系啦，希望我食到啦咁样。但系讲真一样嘢咧，遗憾咧，我哋去得太晏啊，我哋睇得太晏。咁样我哋好似九点钟先喺度噶嘛， 去到九点去到， 即基本上咪又系乜嘢都冇食，甚至乎系咩咧？油炸鬼都冇。 系啊系啊， 嗱呢样啊真系比较。 足底炸过油炸鬼、啊、真系 fit， 系、啊、真系 fit 噶嘛？讲真，呢样就冇试过，因为上次我哋食嗰间咧，嘅油炸鬼又比较差。但系我某程度，因为我见到。其实我食嘢好简单嘅啫，一来最好嘅系排队啦，当然唔好排咁耐啦，系嘛，因为即系死有人陪你死啊嘛，先排队就系咪？第二咧就系、是、人哋张台食乜嘢， 你就 嗌嗰啲，即系可能一张台不能参考。如果你见到张张台咧食嗰啲嘢咧，老虎啦啊，老虎蟹都嗌，即系我见到张张台都有油炸鬼嘅，系我哋冇，系我哋冇咁啊！真系其实呢次系差咗嘅啊，咁啊可其实呢间嘢就可以试下嘅啊，而且佢泊车又方便啦， 贵少少咯系，不过即系睇你嗌咩啦。我哋又虾又蚬又成又鱼滑咁啊，贵啲嘅。 最我哋最贵个虾同牛肉咯，我觉得 牛肉啦，系咯， 系咯，系咯，系咯，咁啊 OK 啦， 可以经济少少嘅， 可以经济少少嘅，净系食个粥咯，吓打边炉啊嘛又话，但系就可以，但系真系可以去试下嘅，起码呢啲冇米粥咧，即系唔好叫无米粥啦，呢啲嘅粥底打边炉咧，真系健康过其他嘅。但系当然有一样我就其实我唔惯嘅，因为真系几寡嘅。几淡嗰啲嘢， 即系冇咗汤味， 冇咗好浓烈。你知我哋呢啲麻辣嘅啲，我哋哇食到真系好威辣嘅，我哋都得噶嘛。 猪骨煲都好浓啊！ 我哋食得好浓啊嘛。咁如果譬如你真系食得 系啦，即系清淡 清淡少少嘅话，你唔中你系唔中意咧，咁我就唔建议啦。但系如果你谂住啊，你咪乜都食得嘅，譬如好怕辣嘅，食可以食啲清淡啲嘅，呢间其实都 即系如果你话即系惊呢轮打多边炉热气嘅咁啊试下 系咯又想打边炉嘅足底嘅咁除咗椰子鸡就可以试下呢啲嘅咁啊完全冇问题嘅咁啊最后一集啦咁啊都多谢下网友嘅支持啦咁啊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定再下个礼拜好似唔知好似好头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啊咁咧就会食你唔食你唔使再翻嚟嘅咁到时咧我应该系尽量揾一件哥哥同我做噶啦啊因为阿碌你系负责咗冷血噶啦到时系嘛咁啊你分翻啲出嚟俾人做啊呢、這个 所 啊先当然啦阿健哥都做唔到我就要你撑啦咁啊阿碌你到时你行多转啊辛苦啲啦好啦咁啊有今生有来世嘅 OK 咁啊。下个啊，鬼唔知几时啦，总之一定会再见。OK， 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系鬼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